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苏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苏快活人添。嚟啦！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大约星期三早上十点搭三，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逢礼拜三都有客家婆，见面要来咯。 哦、我是白 B 哥，星期三我越嚟越中意佘诗曼，因为佢对香港电台喜欢嘅节目 太有品味， 就系我哋啦。 冇错， 多谢阿佘。 我是佘米强， 多谢各位每一天咧三小时陪住我哋。 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三开始再嚟，冷到气温相对湿度80%。早晨，早晨。暂时有阳光，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啊！听日仍然有阳光，骤雨都有。节目一样会有家居名啦，又中意取蛇啦，仲有 客家婆。 喂，两位拍档，我想问咧，嗱，我自己作为资深市民啦，你哋系少少资深啦， 我 最资深 啦， 我想问你哋咧，旧香港咧有一个行业咧，你有冇记得或者你有冇接触过咧？嗰啲叫代客写信啊， 有 代客写信， 写信 大家今时今日咧会觉得写信做乜要 喺楼梯下边啊嘛？ 点解要搵人写啊？咁 大家 真系 唔知， 因为以前系啦，因为咧唔识字嘅婶婶叔叔 啊，啲格式唔识咯， 系啊， 系啦，咁所以 真系唔咁容易喎，以前嘅经济者。 仲有佢帮人报税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咩？我唔知啊，佢做埋呢啲嘢噶， 同一样嘢啫嘛。你写税单，佢即系报税单嗰啲啫嘛。佢唔识写信，佢当然就唔识睇嗰啲 税 单。系你讲得啱，冇错。即系佢服务不单止写信， 系啊。 阿陈大婶，你今日想同个仔讲咩啊？咁啊，你话俾佢听， 寄咗30蚊俾佢，叫佢悭啲用。 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奇怪噶。如果你话即系将两样嘢佢系集于一身嘅话，通常如果揾佢帮衬写信嗰啲人嘅话，佢哋需要报税咩？佢都唔识字，佢都冇打工。 佢其实咧，即系多元化， 哦， 系啊， 即系成日斜杠人生， 系冇错，乜都成 系啊。一张接台坐喺路边嘅啫，通常喺街市附近。 我哋以前都已经系斜杠啦， 系啊， 你都见过。 系开工不足嘅时候，你唔系斜杠咩？系嘛，朝头早做咗份工，夜晚做咗份工。 仲有年尾咧，佢买埋挥春。 哦， 咁呢个系好正常啦。 咁佢都系应用佢个档位啫， 系啊，好正噶。 呢啲旧行业咧，即系而家咧讲俾大家听，你都揾唔到佢哋噶啦。另外一个咧，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一种叫帮人梳头发定系戒面定唔知，啲女人 线面啊， 线面系咪 啊？线面系掹嗰啲面毛， 系啦， 湾仔最多啊， 好犀利噶。你知唔知啊？掹完之后嘅话，真系靓好多噶。 两条线咁啊，擦擦擦擦。 系啊，跟住佢就系搽晒成面都系白色嘅粉，咁跟住咧就见佢弹下弹下，掹下掹下。痛嘅， 你試過 因為我有朋友試過，點解咧？就因為咧，如果你塊面唔係多面毛嘅人嘅，你係唔知嘅。有時候啲女仔咪美人生鬚嘅，佢哋話 嘴角啊， 嘴角生鬚啊，好似烏嘴狗咁樣啊，笑佢噶嘛。其實最好係乜嘢咧？真係揾嗰啲阿嬸幫你扇面。佢哋話因為咧整完之後嘅話咧，你可以好耐都唔生得翻嘅。但係如果你自己剃或者你自己用嗰啲 越 剃就越粗，就係 又又黑掹掹 啊。係啊，佢話佢嗰啲手勢係好好噶，但係。系痛嘅， 但佢点样计？逐条收，要收晒，即系扇面啊！一个包装咁样，即系扇 一 个 pack 嘅，系啦，系一块面几多钱咯？ 抵咯， 系啊，你咁长抵噶， 有 等于扇两 个，系啊，我唔知点解掹啲时间点样扇极都未完。 你扇我？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仲有一个行业咧，扇鸡。就系帮嗰啲鸡喺街边嗰度帮人哋阉鸡， 我真系未见过呢个。 阉鸡亦都系带只鸡去，真系咧就系 真系带只鸡， 真系带只鸡去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见到都觉得几恐怖嘅。佢唔知点解就喺边个位嗰度咧开个窿，跟住唔知点样掹啲嘢出嚟嘅话， 唔 死噶。 你整 开个窿， 你阉咗佢啫嘛，你唔使佢死啊嘛。 系啊， 你已经阉咗佢已经好惨噶啦，生不如死噶啦。 唔系咯， 阉鸡我真系唔知，但系我嗰时见过咧有啲喺墙上面写嗰啲咧嗰啲。好土炮嗰啲广告就系帮客咩阉狗阉猫嗰啲我就见过， 我都未见过 阉狗阉猫，我冇见过喎。阉鸡你知啦，系咪喺街市度有嘅？ 系 啊，有啲阿叔系啊，佢哋知门路噶啦。系有好多啦，如果你咁讲，衣裳足母啦， 冇啦， 铲刀磨教子母啦， 豆腐花都冇啦， 豆腐花都间唔足， 抬住嚟卖， 又或者钵仔糕啦， 冇啦， 即系全 部， 或者喺街上面揸住个箱帮人剪头发啦，咁样。 箍煲你见过未啊？ 见过 有。 系啊，因为以前啲煲烂咗， 真系好犀利， 冇错。甚至嗰阵时，我记得我帮我妈叫过一个阿叔上嚟咧，做咩咧？系成套梳化咧拆咗包过，包梳化 啲， 有梳化翻身。 系啦，点解要投啲旧行业咧？因为咧嗰啲代客写信已经冇啦。但我最近啱啱琴日咧，我代客上网啊，因为 代客上网啊， 你代客上 网啊，定咩网啊？ 唔系咸网嗱，其实咧即系咁讲，我唔系笑嗰位叔叔啊，因为咧我有位看家叔叔，佢突然之间。昨日咧，佢叫住我，佢话可唔可以帮帮我啊？咁话咩事啊？咁样，其实我背后我都觉得，心尾谂翻个责任咧，都系大嘅。嗱，我唔知大家咧，有啲旧嘅西药啦，譬如你喺医生嗰度俾咗你啦吓，一排一排。其实你睇啲药咧，系异形嚟嘅 alien， 你唔知咩嚟嘅，可能佢英文字 X Y L E Z 唔知咩，你系唔知佢咩，佢亦都唔会话俾你听咩用途。系咪？因为我咧储咗好多咧啲旧嘅药啊，而家摆咗几排喺度，你可唔可以上网？我又想食，但我又唔知佢 for 咩用，到底系 for 啊黑痴啊定头晕啦定咩？快啲帮我查啦， 真系要帮。 但系如果佢摆咗喺度咁唔系，但系佢已经摆咗到咁耐嘅话，你仲帮手去帮佢睇咗佢啲咩？ 咁我要话 俾 你咩用嘅？但系最后我都同佢讲话啲药都摆咗阵啦，你要谂清楚食唔食咁。但系呢样嘢系佢自己嘅决定啦，系咪？但系有你哋会唔会噶？即系啲药咧，有时可能都系 我会噶，我会上网 check 下嗰啲。 唔系，我意思即系会摆 for future use， 即系第即系食 唔会， 即系咁噶。 即抌、嗯。 你一年半载，如果你好翻晒咧，我都抌噶啦。 你 讲 大家利是噶、 啊， 你摆啲药喺度。 啱啊， 系啊， 年尾真系要清药 噶。系啊，真噶， 系啊， 真噶， 抌 唔好再摆喺度， 我唔会摆嘅， 唔好摆。 系啦，即系我可能谂住方便啦，为咗不查下咧。 咁你查咗系咩药啊？ 系一啲伤风黑黐嘅敏感药、哦，我都话咗，如实话咗俾佢听，但系叫佢都系太耐就唔好要啦，咁、哦、样咯，系啦。咁即系啲叔叔有时佢唔舍得啊嘛。 如果叔叔有啲药啱你。会掂啊！ 例如咧， 系啊，好似哥哥咯，哥哥药 系啊， 系啊， 哥哥药 嗰啲 药， 嗰啲就你唔好再食啦。 系啦、 啊，我帮你翻，你食咗佢。 系 咁、 啊 啊啊、我 太耐啦， 心计之余， 阿叔话我就系想耐啲。 我嘅意思系话啲药已经摆得太耐， 冇搞错，冇搞错， 唔系耐就好嘅。 但我 觉 得好多 走咩？ 叔叔婶婶咧，对于佢嚟讲，上网 真 系困难。 系啊， 我上网啦，银行门口我有时都见啲银行职员咧帮啲阿婶婶咧，嗱揿呢个掣，即系嗰啲提款卡咧，佢、都未必完全好熟啦。 一啲啲，我觉得有啲又真 系 好犀利， 系 啊，有啲系真系自己会去一啲社区中心嗰度啦，会学啦， 上网， 唔单止会上网啦，甚至乎学嗰啲叫剪片啊， 哇 拍嘢啊，点解咧？因为咧某一间嘅生果店，你知唔知道？其实如果你买咗佢哋嘅产品、基本上你系可以因应。住佢就佢哋有啲唔同嘅课程咧，你可以报名嘅。我试过有一次系唔需要钱嘅， 买生果上堂啊！ 买生果店即系你个咩？ 哦， 系、啊、阿叔， 手 机你明我讲咩？ 生果手机， 你惊唔到我讲乜？ 我最初以为你真系讲生果店啊嘛！哦， 系啊，即系买个榴莲可以上堂啊！ 唔系，我谂佢需要上堂。我哋帮 Michael 报名， 系我讲嘅系呢个，系啦， 系啦。 如果你买咗嘅话咧，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你系可以睇一睇嘅，就系佢有啲咩嘢，其实佢系免费会教你究竟点样用啲程式嘅。喂，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 佢会教你好多嘅剪片啦、剪音乐啦，或者系点样咩咩都有嘅。咁不过咧，嗰啲时间就比较撩楞啲。你讲紧可能晏昼啊，或者系即系呢啲咁嘅，你翻紧工嘅时间，咁嗰啲叔叔嗰啲咪去啱咯。我有一次，我点解我会知？就是、因为我见到佢就系一张长台，咁通常佢哋都系 sell 人嘅啫。咁但系因为嗰一轮咧讲紧我哋疫情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就系啲生意都麻麻地嘅，就见到咧就坐满晒成台张台，咁啊八卦咁啊走去埋去望下啦。佢哋喺度上紧堂啊， 哇！ 系啊，就有一个叫 genius 吓，一个天才儿童就喺度教紧嘅，就系其中我见到有一个就系上咗年纪噶啦，白发苍苍，但系好有型，系啊，有好多嘢佢又不耻下问，佢又唔会觉得嗰种我唔识，我咪唔识。 系啊，唔好怕丑。 系啦，因为其实同佢一齐上堂嗰啲咧，其实啲 level 都唔同噶嘛，有啲可能劲啲，系咪？有啲可能真 系 好渣嘅，连揿个掣喺边我都唔知道。咁佢就系属于我啫。我见到佢真系好好，系啊。咁我就见到佢喺度好好俾心机咁喺度上堂，我就觉得啊，其实真系唔错。 其实几好啊。 佢就学紧剪片咯， 其实手机咧， 之后 我谂我买咗咁耐未上过呢堂咧，我知道呢堂我冇上过啦。但系后来咧，某一啲网上教人咧，我先发觉原来有啲功能咧系可以咁用咁用，而我之前咧系唔知道的。 系啊，你上过，譬如可能有一啲嘅社交平台，佢都有讲噶。佢就话其实你自己个手机嘅话咧。通常普遍嘅人嘅話，只係用得佢兩至三成功力嘅啫，有好多嗰啲 hidden 嘅，你都唔知嘅。係啊，即係有時可能比較有啲 shortcut 嘅啲嘢咧，可能撳兩個掣之後，你就唔需要入到去話好入，你先至可以抄翻啲嘢。 你掃一掃已經到咗啦， 冇錯。所以就我覺得真係幾好玩嘅，我覺得。 冇錯，人生每一天都在學習。 晏昼有冇时间啊 ，Michael 带你去 生果铺。系咪 生果 铺啊？ 系啊，冇错，买个榴莲你又可以同啊，同菠菜莲上堂。 菠菜莲都系生果嚟嘅咩？啊，都好啊。 But it'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公司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认为，在票价调整机制检讨中，以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加入方程式计算，已经回应社会期望。杨美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物业利润幅度是参考实际情况，亦难以预测物业发展收益。虽然不少年份有关利润有大约50亿元，但是即使不足50亿，亦至少会有0.6%的扣减。至于近几年的延后调整幅度有2.85%，港铁会作出1.2%的一次性特别扣减。他又说，昨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提及，预计今年港铁票价亦会有加幅，但在新机制的元素已经大大压低加幅，希望能够作出平稳，令市民可以接受调整幅度。团结香港基金就本港青年置业和社会流动性进行研究，发现30至34岁人士由2001年至2021年的期间，薪金增幅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难以负担私楼楼价。居屋成为大多数青年的唯一置业途径，建议当局将居屋按揭担保期延长至50年，全面开放二手居屋市场，并调整居屋抽签制度，增加多次申请而未能成功的申请人中签机会，协助青年上车。房屋局回复查询时表示，调整居屋抽签制度的建议会不必要地增加申请数目，如果大部分申请人都获发额外抽签号码，对个别申请者中签机会不会产生实质作用。另外，全面开放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有可能导致需求大增，或会令单位楼价或会令单位价格上升，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置业机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台湾工商界企业家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秉持民族大义，勇担历史责任，发挥自身影响力，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带动更多台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实际行动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新的贡献。宋涛昨日在北京会见台湾商业总会大陆经贸交流团时表示，大陆将稳步推进对台各项工作，助力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到访乌克兰，并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会面中欢迎岸田文雄的到访，又赞扬他是真正和强大的国际秩序捍卫者，亦是乌克兰的长期朋友。他又说已经接受岸田文雄的邀请，将透过网络连接出席五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政府已经建议中国加入乌方提出的和平方案，以结束俄乌冲突，但乌方仍然等待回复。岸田文雄说日本将会透过北约的基金提供3000万美元，以协助乌克兰购买非致命军事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8点，升400点，成交金额43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6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4，升8.8；阿里巴巴83.1，升2.6；美团128.6，跌0.5；比亚迪股份209.6，升7.6；药明生物51.1，升1.95；中国平安51.8，升1.1；友邦保险80元，升2.15；固生堂57元，跌2.5；恒生中国企业67.38，升1.18；盈富基金19.8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4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1，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9点，升514点。港金报1820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64美元，卖出19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风力楼。另外，西九龙走廊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西九龙走廊去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法祥街之间一段慢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港湾号停。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还有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游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是比较车多。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慢车，而家龙尾喺启德消防局。封路情况，葵涌的梨树路受到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去返城门水塘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中快线是仍然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向屯门，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方向，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陈奕迅《富士山下》。 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 全球华人至尊金奖，爱与诚古巨基。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憎。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 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为 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了，特别是早上十点到一点、啊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了，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啊、没事，那只要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家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喺网上咧睇到一个咧叫做网民选出的最令女孩子喜欢的制服啊， 制服诱惑。 咁咧，我觉得其实首先佢唔系未必代表香港嘅选择，因为佢系一个网上嘅啫，我唔知系咩嘅地区。但系咧，佢有啲选出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例如话咧，佢厨师嘅制服咧，有时咧都会 喂好靓噶，好型嘅， 即系嗰啲西厨嗰啲话高帽嗰啲， 有顶白色嘅高帽嗰只啊嘛， 系啊， 系嘛， 同埋佢收埋自己 有 个 名 嘅， 系啊， 系啊， 即系 Gordon Ramsay。 点解唔马少强？ 系啊，或者系马师傅咁 样。喂，即系我马师傅 出世就叫做师傅咁样，系咪？个个都嗌你 系 师傅，几好啊！系或者李医生咁样。 夹嗰条 啊，系啊，系一条筋， 好靓， 而家唔兴噶啦。 你以为？ 唔中意。你讲紧嗰只嘅话系好似好旧嗰啲，人哋而家啲真 系 好有型嘅。 系啊，好有型， 系 冇错。 着咗出件衫争好远嘅。 而家嗰啲中厨咧， 中厨都有啊， 都好靓仔。 系啊， 中厨嗰啲系点啊？即系同佢同西 有个名嘅咯，系啊，都系戴个顶帽 嗰时我哋嗰个咩歌啊，我哋揾过翻嚟请翻嚟， 佢咪就系嗰只咯， 系啊，好型噶。你睇下佢啲头发乱，佢唔嗰阵时唔戴 headphone， 忽然整乱佢， 系啊，抄乱个头， 系哇，几紧要 个顶帽。 最传统嗰啲一定有啦，譬如医生啊、消防员啊、警察啊等等。但系有一个我都奇怪，佢选出咧系叫便利店嘅。職員制服， 系啊，佢哋都有制服噶， 系啊，便利店嗰啲，即系觉得好亲切啊，咁样样，好帮到手啊，系 啊 ，casual。另外一个咧，喺我脑海里边咧，我唔觉得系制服，但系有啲网民就觉得佢系一个制服，代表一种嘅职业，就系咩咧？西装。佢话咧，西装呢一样嘢，对一啲金融业啊，或者啲营业代表啊，一着咗佢咧，你会觉得佢好似好信得过啊，或者即系好专业咁样样。 咁如果你咁讲，我其实基本上都系俾人有一种嘅统一嘅感觉啦。校服都系噶， 系啊， 系 喂，校服好睇噶，你中唔中意你套校服噶？ 我最中意开 party。 咩啊？ 咩意思啊？ 校服派对，你冇去过咩？哎呀，人一世物一世，你冇去玩呢啲嘢？ 校服派对。我冇去过， 校服派对好 开心，有咩玩 噶？嗱，校服派对多数系乜嘢啊？就系你已经大咗啦，跟住咧就无端端会有人咧就系咧系啦，唔知点讲乜嘢，着翻晒以前嘅校服，大家一齐去，跟住你就会去翻嗰啲咩金咩地方啊，系咪轮啊咩咁嗰啲咧？我哋以前都系嗰几间嘅啫嘛，订做校服， 而家都系 你要喺嗰度咧，就系要买翻一啲嘅，就系你而家仲着得落嘅校服。 嗱， 好开心噶！ 嗱，讲俾你听，你知唔知最新资讯咧？如果你就咁样走去嗰啲金乜买买 佢唔 卖 俾你啊嘛， 梗 系啦，佢唔知你着嚟做乜嘢啊嘛， 一定要有啲学校证明， 完全明白。 其实你仲记唔记得十年前我哋都搞过校服派对？ 梗系记得啦， 好好啊， 系啊，我嗰次扮 Miss 啊嘛， 我即系你个假发啊， 戴个咁样粗框眼镜啊嘛， 好开心啊， 好开心， 系 咪？嗱， 系啊， 真 系校服派对好玩嘅， 特别开心 嘅，超好玩。 你一着咗嗰件衫，你好似翻去你廿年。三十年前 我哋男仔好啲，一条灰裤、白恤衫，一条呔搞掂。 系啊，啱啊。 系啊， 但系女同学就可以唔同啦嘛，系嘛？嗰条裙嘅长短， 水手装真系冇得输。 系我都系咁话。嗰陣時候咧，曾經有人係因為咧想著嗰套校服嘅話，想入 考入 嗰 個考嘛， 我知啊，係啊，係啊， 我知啊， 有啲校服我到而家都覺得好靚噶。 例如咧， 例如一件新乜嘢？ 咪校洗手咯， 水手座咯，我都而家都 靓，我都唔知点解咁靓啊！ 同埋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噶，嗱，我啱啱喺日本翻嚟啦，我有一日咧又见到好开心，但系唔知点解佢哋可以系咁样咧，冇大人嘅，有一班鸭仔，跟住咧你就见到佢喺上面嗰度咧，就系、是、哇好开心咁样咧，冲冲冲冲冲冲落嚟等车，冻冰冰，但系佢哋全部都冇着丝袜嘅，啲细即系女仔啊，学生啊，讲紧系小学生啊，即系个二个都系小丸子嚟噶，啲小丸子咧跟住落到去啦，咁啊企咗喺嗰个等。车嗰个月台嗰度咧，跟住咧就自己攞啲书出嚟睇，跟住喺度讲日文，跟住你见到佢哋啲打装扮咧，哇好好，但虽然系冬天，但系佢哋仍然系要着短裙仔，同埋嘅就系要着诶袜仔啊，诶冇裤着嘅。 中物噶啦，去到 中物冇错，中物。咁跟住咧就孭嗰啲诶， 哇佢书包好靓， 同埋好贵啊， 好重啊， 我夹咗佢书包几耐啊， 我都觉得好靓，背囊式噶嘛， 硬 刮刮噶嘛， 四方形嘅， 喂我都想买。 日本嗰啲制服好靓， 好多个全部都系咁嘅时候嘅话，你会觉得嘅就哇，好好睇啊！呢、這个其实我想偷影佢哋，跟住俾佢发现。 姐姐咧同佢讲， 姐姐唔 肯咯，唔鬼照新年咧，三十年前毕业，OK。 你哋个拧转面，唔俾我影啊！ 哇，佢个书包真系好痕油一个， 好痕油。嗰阵时候我系曾经有见过，就有同事系买咗一个红色嘅，翻工不知几有 型。哇，型！ 我而家都系买噶， 系啊。跟住咧就係孭佢一個，唔使唔使唔使，香港有得賣，香港有得賣。聽講好似都要千幾二千蚊。 要啊， 要啊， 要啊，要啊， 好靚。 佢裏面啲格係點㗎？應該好仔細嘅喎，我覺得。 應該係啦，日本啊嘛。 係啊，即係插筆嘅一個啊， 以前嗰啲筆盒都好勁啦，你有冇試過一個撳一個就唔知道彈啲嘢出嚟？ 咁樣拱起啊嘛，可以發射啊嘛， 好勁啊！ 真係開心啊！ 開心啊！超開心啊！ 係咪啊？嗱，所以你話真係制服，真係 覺 得校服， 我覺得校服真係冇得。 系咧，因为真系代表每个人嘅青春。 系 你细个嘅时候嘅话，你先至会着校服，系咪啊？ 仲有咧，十五六岁嗰啲男仔咧，件恤衫唔掖入去咧，条呔水出嚟，好型， 系啊， 条呔要松松地， 系啊， 要松松地，同埋唔好掖入去。 嗰啲唔系个个 carry 到嘅，你明唔明啊？ 啱啊！ 讲咁多呢啲 资格噶咋？ 咪系咯， 集体回忆，学校的集体回忆吓，送俾大家。其实每个礼拜三。咩都有经典重现，今日都系集体回忆。经典重现，郑少秋。 情与义，值千金，高山去。 呢两句歌词系咪谂起莫文蔚喺周星驰电影里边嗰好特别嘅造型呢？其实呢一首歌来自陆小凤，作曲顾嘉辉先生，作词卢国沾先生。 甘心否寸心，血泪为情流，一时岂有恨，有谁人？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莫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情与义，值千金。其实呢六个字何止值千金，亦都喺金钱上面值好多钱，因为跨世代啦，就算唔知出处嘅人都听过呢六个字。陆小凤主题曲呢个我哋嘅共同回忆，剧集系1976年首播，已经好多年前。同年顾嘉辉亦都写咗《书剑恩仇》，同样都系脍炙人口嘅作品。 啊万言，还我看 将满路面。江山，全部弃，但心保国别受病，复国光，清英烈，赤胆忠心千人怨。 秋官。郑少秋原名黄可忠，后来跟随继父改叫做郑创世。1967年演出第一部电影《黑煞星》，1970年加入电视台，开始主演电视剧和发行唱片。1971年获得一份报纸评选为十大电视明星，奠定小生的地位，后来连续多年入选这个奖项。1976年演出你的《书剑恩仇录》，轰动香港及东南亚。1979年另一套主题曲《楚留香》红遍好多地区。不得不提香港电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剧集，就是《轮流转》。1980年8月4号首播，本剧原定是80集的长剧，但播到第22集的时候，因为不敌对台同时段播放的《大地恩情》，而被摆到星期六播放，直至播到第22集不再播映，是无线电视第一套腰斩的电视剧。不过这首主题曲相信很多人仍然会记得，郑少秋唱出电视剧的《轮流转》。 轮流转，几多重转，循环中几段情缘， 千秋百样事，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挂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 根据刘天赐先生一篇文章所讲，郑少秋饰演古装侠士，着起佢嘅衫啊，好多影视迷都大赞有型啊，好有大侠风范。其实人靠衣装，侠都靠衣装。其实秋官除咗饰演《书剑恩仇录》嘅陈家洛之外，其他古龙作品嘅大侠，当时都未有朝代背景嘅设定，所有着嘅衫都系服装设计师自由发挥，按照佢嘅身形设计出非常之风姿潇洒嘅服装，直到今日。仍然未有人可以取代呢个大侠嘅位置。今日播放嘅歌曲全部都系音乐大师顾嘉辉先生嘅作品，诚意向辉哥致敬，送上红红胜火。 红红胜火，连我苦痛多。 连我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明明亮光，为我消灾去祸。星火焚化苦痛， 连我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红红焰光，助我消灾去祸。 在世上，如许苦痛多。 太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家居明哥， 早晨啊，早晨啊， 明哥你好啊。 系啊， 明哥系啊，上次咧上个礼拜 有位只 小妹妹啊，系啊，定系、 啊、 小弟弟啊？ 系 啦、 啊，我证实咗系小弟弟， 系小弟弟嚟嘅，系咪？系啊，咁佢、啊、就问你咧，有关于嘅就系、是、似乎系星盘去水好慢嗰个问题嘅话，解决唔到啊？ 点算先？ 好啦， 你话等佢大个先再解释啊嘛？你话大个你就明嘅啦，咁啊嘛？ 唔系嗱，咁咧佢做咗第一步就系搵滚水六个个窿啦，好啦， 六个。 即系六个 星 去水 去口水 去水窿， 唔系用水六个窿。 好啦，咁咧，然后咧，你佢冇未做第二步，第二步咧就攞个传统嗰啲泵啊，即系有支棍个胶，你泵下佢先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咧，先去拆隔气啦，唔使话一下子就话要拆隔气嘅。一般咧，你咁样用支棍泵咗佢咧，就已经得噶啦。 不过咧，阿家居明哥哥啊，上次咧你讲完话搵滚水落佢个窿之后咧，我记得有个听众就温馨提示，佢话唔系所有都可以用滚水落嘅，因为有啲喉管咧系顶唔顺嘅咁咯。 嗱。其实我答即系 佢唔系 challenge 你， 我知，我都想回应翻呢个问题咧。佢就话 challenge 你嚟讲。 OK， 好啦，佢其实佢咧就话 唔好录爆我条， 唔系佢话佢 管啊， 佢话不受降星盘就可以， 系啊， 如果有其他星盘就唔好咁做，唔系系。你唔係六個星盤啊嘛， 啊 你係直接 落 個喉管嗰度，即係你唔係六個星盤，即係所以咧係冇問題 嘅，知道 嘅，冇問題。 其實你喉管係頂得順 嘅，可以嘅， 但係喉管有啲係膠噶嘛，係嘛？ 全部都係膠嚟㗎。 係啊，所以咪就係佢嘅意思會唔會因為咁樣我已經。 唔会，好厚身嘅。 系啊，唔会嘅。 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录亲嗰啲器具嘅问题，我以前有担心过，因为有时咧塞咗，无论系塞咩都好啦吓，喉管又好啊。有啲人话唔好用啲太强力嘅，因为如果唔系咧，系会揦到嗰啲喉管咧吓，系会腐蚀嘅，即系某一啲乜乜佬啊，即系或者有啲再劲啲嗰啲。即系你知道我边啲啦， 即系通渠剂， 通渠剂啊，咁 系会液体嘅或者系粉状， 即系好小心，唔好用啲太强嘅。 不赞成， 不赞成。 所以 你嗰啲咩佬乜乜佬用咩装噶？咪用个胶樽装噶咯， 唔系净止嗰啲啊，唔系净止嗰啲啊， 气定神闲咁啊，捉你呢样嘢， 唔系净止讲嗰啲啊，我当然嗰啲乜乜佬啊，其中一种啦，另外有啲叫乜乜的啊嘛，你记唔记得一粒粒嗰啲乜乜的啊嘛， 甚至乎有时候嗰啲强水啊嘛，倒落去揦佢啊， 喂，有新闻试过揦穿只喉管滴埋落街啊，我记得有啲姐姐用嗰啲， 所以人哋咪教你唔好用嗰啲嘢咯，就系用嗰啲普通嘅，就系用呢一个热水，再加埋嗰个泵。 系啦，做完呢样嘢先。如果唔得咧，先去再拆嗰、那个隔气啦。咁隔气一般咧都可以喺呢个普通嘅即系嗰啲水电铺头或者系嗰啲叫杂货铺都配得到嘅。 系咪一样 size 噶啦？理论上。 嗱，你最好自己度一度佢，或者影埋张相俾人睇咯，咁就稳阵咯，系嘛？ 好 多谢你， 好啦，小弟弟，多谢 小弟弟，下个礼拜再写信嚟啊吓， 变咗老弟弟之后再写。 喂，但系其实有人讲过嘅就系话，用嗰啲咩梳打粉啊，你点睇咧？梳打粉， 其实咧。唔同嘅嘢都得嘅，只不过咧最简单就攞个泵埋佢得噶。一般咧其实咧一 喺佢里面呢，你可能喺个中间嗰度可能棘住啊黏住喺度嘅啫。咁、啊，你逐样去试啦。 系啦、 啊、最简单就即係你问我，我都唔敢话啊，你做完个泵就一定得。咁只不过就要即係等于你睇医生，你都要慢慢、嗯、哦。咁呢剂药唔得啊，咁咪要试第二张。 又可唔可以咁讲啊？如果你话就等于要食药一样嘅话，就好可能你今次唔得，但你再泵落佢，下次又好啲；再泵落佢，下次又好啲，跟住就通啦咁样。即系要泵几次？我意思 正常呢系得就得噶啦，你咁点咧？你系倒啲水落去先啊，倒到佢湿湿地先泵，即系唔系话冇水咁，系啦，你咁样泵咧就会好多啦。 呢个唔使你教咁样， 咁佢讲得清楚啲啫，佢尝试讲清楚啲啫。但系其实你讲咧梳打粉我都试过咁啊，但我同意嘅，即系有时得，有时唔得，要视乎嗰次挤塞得有几塞，塞咗啲乜嘢。我梳打粉加白醋咧，有一次咧就系佢忽然之间落到咁上下咧，佢扑声，我有轻微嘅扑。声就通晒啦，通晒啦。但身边我再有几次之后再试咗又唔得咯，咁所以视乎嗰次塞咗啲咩。 系啦，你塞啲咩落去啊？好下一个，哦，我哋今日要讲嘅另外啲嘢就系拆墙松绑啦。 系啦，嗱咁咧 叫长脚。 嗱，因为咧上个礼拜阿马小强突然间咧就 send 咗篇报道俾我睇 新闻系嘛？ 系啊，咁咧就话有位朋友咧就自己走去拆墙， 系冇错。 咁啊，最后咧仲要。即系冧咗，亲只脚啊，成滩血，又要 call 十字车，咁我觉得 系咪距离嘅啫？想讲 似佢嘅行为， 唔系行为上似佢嘅， 系啊，我都觉得 实际上咧， 冇错， 实际上真系唔知， 好难讲。 因为 我对佢冇事， 个报道系咪遮住张相噶？遮住咗张相， 嗰只脚冇事，不过换咗假脚嘅。 唔系咁咧，我真系觉得呢个问题真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你乜嘢嘢 D I Y 都好啦，真系拆墙。啊！呢啲真系唔好 DIY 啊！真系，好嘛？我哋讲啊，其实我哋今次咧讲啊，首先最重要讲乜嘢墙系拆得，乜嘢墙系唔拆得先。 因为分开唔同嘅， 主力墙唔拆得。 好，不正确。好啦， 主力墙咁如果你成间楼，你成层楼要拆嘅话，咪就拆得咯。 唔系，你听我讲先。好啦，嗱，首先我哋墙一般，我哋唔好话细分到好多名啊，就讲砖墙同。就是主力墙或者叫结构墙啦。 系 好啦，咁其实砖墙咧系可以拆嘅。 嗯哼，只要系砖 系啦， 就算佢系主力墙都可以拆。 唔系砖墙，砖墙就唔会系主力墙。 你系咩砖墙？ 唔系啊，即系一嚿嚿砖嗰啲砖墙啊。 你自己装修嘅砖墙。 你有嘅，你有嘅， 成斗大汗啊，明哥， 佢系中意 challenge 你嘅， 唔够时间啊，你又嚟啊嗱， 喝你， 我中意， 多得几句， 好啦，砖墙系拆得嘅，好啦，重要系唔需要入小型工程， 嗯， 即系话你拆砖墙系唔需要入小型工程嘅， 嗯哼， 咁我又想问下你啦，咁砌砖墙又使唔使入小型工程咧？ 如果你拆唔使，只要砌都唔使啦，系嘛？ 系咪？ 要，如果你问得嘅话，真系要。 咁样系， 系啊， 我觉得要， 要。 系 两个要一个唔要， 系 咁点解 点啊？即系拆就唔使砌 嘅，你个 common sense 系啱嘅，系反而佢哋冇 common sense 系咁答。 系啊，但系仲啱啊！ 反手一剑，反手一剑。 好啦， 冇时间啦，咪 正常拆得，咁点解砌又要啊？系啦，因为你砌咧就会唔知你点砌。你会令到成层楼嘅 loading 啊，即系个重量加咗嘛， 哦、 所以砌 系因为砖头嘅重量 系啦，你拆咧就减低，反而系减低咗你嘅 loading， 咁反而冇事， 所以冇事啊嘛。 Okay、 但系你砌就加咗 loading 系要嘅。 但我想问一个咧，我成日都想问嘅问题，主力墙同你所讲嘅砖墙，佢哋负责嘅作用系咪因为主力墙要托住某一啲支撑位系咪啊？而砖墙能够拆，因为金常拆咗佢咧，都对成个承托冇关， 系咪？ 嗱，咁我哋就而家就系讲结构墙啦。嗱，结构墙或者我哋叫主力墙啦吓。咁其实就系成座大厦嘅承托整座大厦个结构， 冇错， 唔会令到佢发生任何问题。 嗯， 呢个叫结构墙。 啊， 好啊，结构墙咧，基本上里边一定有钢筋。 嗯哼， 吓，仲视乎厚与薄嘅钢筋。 嗯， 咁呢个就叫结构墙。好啦，头先咗一个问题就系问，咁我结构墙拆唔拆得噶？ 嗯。 是拆得的、 嗯、 不过是要找专业的人士去看个怎样去啊好举个例啊 我买咗双联单位，我想打通佢。哎呀，原来中间个科技结构长嚟嘅，咁我开个门位或者点样开得唔得啊？好啦，理论上系可以嘅，不过你要揾专业嘅，即系我哋叫建筑师啊或者技师啦，就系计个条数系咪得，然后点样加钢筋，点样唔系加翻嗰个叫做 工 字铁，然后去补即系平衡翻所有嘢，然后就要入。即去申请，咁睇人哋批唔批， 吓系俾屋宇署， 系屋宇署。咁我以简单啲讲啦，当做如果而家嗰啲几啊层楼高，你系十楼咁啊，唔使谂啊，九成都唔批噶啦。如果你系四啊楼高，你可能38咧，就仲有机会。 点解咧？ 因为你下面个承托系大噶嘛， 系 啦。咁呢个系即系我好 低层嘅可能性系低啲， 系啦。仲低层之余，你系好。好多楼层高啊，咁如果你低层，你可能你系三层高，你系一楼咁啊，仲有机会咯。 好聪明， 系嘛？ 要买高层 啦。系嗱，咁但系即系呢个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去计数啊，然后要入职啊，俾屋宇署啊。 我觉得你讲到咁严重嗬，即系两层两个单位你要打通佢，冇理由自己 D I Y 啩呢啲嘢。 唔系，即系我话唔系 D I Y， 即系你顺便讲埋，即系究竟系边 咩叫结构墙 系 啦。 但 系 头先你讲你两层打通嘅时候咧，佢唔系打通，佢开到门都系要一样咁严谨处理。 如果嗰幅系结构墙，一定要，系一定要 即系有钢筋嘅。 系 啦，就为我哋简单啲啦吓，即系如果系咁就叫做有结构墙。 好啦，咁我哋又会讲下，喂，咁点样去分砖墙？点样去分结构墙啊？ 敲下佢，敲 嗱呢个系其中一样。嗱，一般砖墙咧，你揾个即系揾个拳头揼落去咧，系有响噶，即系响晒声噶吓。但系如果你揼落结构墙咧，系掹晒噶，同埋只手会痛噶。打落砖墙基本上可以叫做唔痛嘅，即系你就算大力打佢咧，佢即系好似冚冚，即系 踢有声。 但系打落结构墙咧， 男朋友发脾气好中意打落啲墙度，有 啲打嗰部打嗰部，唔好打呢部， 仲要打到佢流血之前噶嘛。 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俾人扯住噶。 咁但系打落结构墙咧就掹晒嘅啲声，同埋好痛嘅只手吓。咁呢个计一样可以分到。第二啦。就系睇下你嘅，即系最基本你嗰个平面图啦，即系你个平面图，你会见到咧，所有砖墙咧特别幼嘅，即系成屋好多砖墙特别幼嘅。如果有啲特别阔咗咧，嗰啲又有机会又唔系啦。 即系睇个积系嘛，睇个积嘅时候嘅话， 睇个 积 啦。第三就系墙嘅厚度啦。嗱，一般砖墙咧就四寸度啦。以前旧楼就会六寸，因为旧楼以前会打扁旧砖砌嘅。但系而家寸金尺土啊，所有人都单栋砌啦，点会打扁砌 啊？ 系 建筑面积啊嘛， 系咧。 我计明咧， 系啦， 一条佢啦，明哥冇时间啦。 好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四寸咧，就一定唔好一定啦，九成九系砖墙嚟噶啦。咁但系如果系八寸或者多于八寸咧，就 主力墙， 九成九系结构墙噶啦。咁但系头先讲咗呢啲咧，都系靠自己点去 check 啦。但系最专业咧。就喺屋宇署 call 张图，佢一 call 张图你就好清楚噶啦，因为屋宇署 call 嗰张图咧，佢系会有一幅咧系结构，即系佢嘅结构墙嘅图，然后你自己攞翻你嗰张。即系你而家将张图有边啲系新咗嗰啲咧？嗰啲就一定系砖墙嚟嘅。 哦，系， 明唔明啊？ 系啊，因为嗰啲系间隔嚟噶嘛， 系 咪？ 嗰啲就系一定系砖墙嚟噶啦。吓，咁所以就好简单去分到结构墙同砖墙嘅。 嗯， 好啦，咁间隔咧啊，呢度咧我啊反而我想讲咧，新楼咧，我成日面对呢卅年，成日面对啲问题就系、是，哎呀，我新楼啊，即系买咗新楼啦，地板又做晒，厨房啊。设咗装修晒，但系总系有朋友问啊，我想两间房诶拆咗佢变为一间，咁我就话俾你听咧，系好烦嘅，因为你当你拆咗幅墙，你个地下冇理由补个四寸啦，即系好似补四寸地板啦咁样噶嘛，佢哋好多人唔明噶，咁好啦，第二你要谂啊，呢边砌砖好砌地板，嗰间房砌砖砌地板系有幅墙先去砌噶嘛。个高度有机会有轻微嘅偏差噶嘛？咁又点样可以两边 咁两边地下拆晒佢再铺 咯？你就系咁样咯， 系啊， 就系要拆晒佢咯。咁你咪好 晒成层楼拆晒佢起过啦。如果 好啦，咁你就有呢个问题，就系要咁样 地板都要兼顾埋啦， 系啦，因为好多时。 或者佢想改个门口位，佢觉得好简单，其实绝对唔简单。 你唔讲嘅话，我都以为系，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埲墙嘅应该系凌空嘅，打咗嘅话下面就冇事。 系啊，同埋你幅墙拆咗嗰阵时候，啲地板都会烂噶嘛，两边 系啊，系噶。 好啦，第二个问题就系厨房厕所啦， 嗯， 又系噶，有阵时话，哎呀，我想改个门口位，咁啊。咁啊，我想拆咗呢边呢幅墙，就嗰边封翻佢。 另外边入 啊？喂，我成日都讲，你唔系攞把铁尺戒指啊，齐插插咁一咳落去就只个幅墙就出嚟 咁 啊！你攞个嘴哼噶嘛？ 系啊， 咁你点可以啱啱哼个门口位出嚟啊？系咪先？即 你哼啫嘛，关咩事啊？ 到时哼咩形状咪当咩形状咯，哼到三角咪三角，四方咪四方 啦。好啦，你当你哼咗呢幅墙之呢个门口呢幅墙之后，你除咗里边岩岩潺潺之余咧。我话佢里边啲花会冧噶 喎， 整噶嘛会，你做完就走咗去。 嗰个系豆腐任你切咩？ 点公字天顶住佢？ 而家你两个系咩玩嘢？ 唔系啊，我同你解释。 即系我而家认真去解答紧人，你两个喺度搞事。 系啊，我都觉得。 咁你系想我陪你搞事，定系认真继续答埋啲问题啊？ 你陪佢搞， 但系你净系得两分 钟。系啊，咁仲有个里边天花都会冧噶啦嘛，因为个里边天花系伤落去个幅墙。强度噶嘛，咁你拆咗幅墙嘅里边啲花，点会自己企翻喺度而得噶？ 我理得你，你自己谂办法。 天花话果系天花，我理得你， 你搞掂佢，你搞掂佢。 系啦，所以其实咧，如果你话即系唔好成日以为觉得个就话拆墙系咁简单嘅一件事， 有好多后遗症。 好啦，嗱，仲有啊，即系就时间讲埋嗱，好多时候我哋砌翻一幅新嘅砖墙啊，咁新旧砖墙嗰个成日咧。所有朋友就面对成日会有裂啦，因为点解会裂呢？就是、因为冷缩热胀嘛，新旧两幅砖墙系唔同噶嘛，咁嗰度就会裂啦。咁所以做嗰阵时候咧，我系极力建议咧，喺做泥水嗰时候咧，就要加个批荡网，即系揦死嗰个薄口先，然后到油漆嗰阵时咧就要加纸带，即系咁呢个爆裂嘅机会咧。就相对地咧，就会大大减少噶啦， 系嘛 ？Technical 啊， 仲冇时间。 有 好咁啊！企缸，如果你当做你洗手间咁巧嚟新砌墙，而嗰幅墙咧系浴缸位或者企缸位咧，切记啊！嗰幅墙要做翻防水啊，唔好就咁砌翻幅新砖墙就算啦。如果唔系咧，你系咁冲凉啲水洒落去呢幅墙度冇防水嘅墙咧，如果你后边系见到一度好啲，如果后边系衣柜咧，个衣柜烂晒你先知啊。 好， 多谢你温馨提示啊，好，多谢晒嘉宾明哥哥。 多谢 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將在8月2日接收西隧，計劃當日起三條過海隧道實施新收費，以便理順和舒緩交通擠塞，下星期提交立法會首讀修例草案。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建議使用過海隧道的私家車採用633收費模式，西隧會由目前的75元減至60元，紅隧和東隧同樣收30元，的士使用三隧或一收25元，其他車種的收費不變。他說下一步建議向私家車和電單車實施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期望今年內配合易通行實施，屆時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會分三個時段收費，其中早晚繁忙時段會收取較多的隧道費，而在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使用三隧的私家車在日間收25元，其余时段20元，电单车的相应收费定于私家车收费的四成水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等官员出席第八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陈国基在会后形容，今次是第一次不用戴口罩进行交流，少了心理上的隔膜， 被问到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月发生播放国歌时出错的事件，陈国基指出，本港已经有指引跟随，国歌出错机会应该可以减低，而出赛团体有责任确保国歌不会出错。他说冰协已经提交报告，当局正是审视和调查，如果发现有人不依照指引而出错，一定会严惩。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港铁票价机制检讨的方程式基本没变，只是一个包装。港铁最重要的经常收入是车站和商场租金和广告收益，但并没有计算在内。他认为应该将全部利润计算在内，而不是单以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对于港铁就去年发生事故而拨出的款项，提供四个特别车费日，乘客可以半价乘车。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港铁提供优惠一个月，令人人受惠。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成员纪俊安在同一节目说，今次检讨将方程式内的生产力因素改为以物业利润挂钩，视乎物业利润幅度可以扣减 0.6% 至 0.8%， 但是港铁同时取消现时 0.6% 的特别扣减，认为检讨结果是取巧和小修小补。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昨日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后，早上被押解往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他前年同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以健康为由申请保释获批，控方申请撤销何俊仁的保释，辩方反对。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苏慧德听取双方陈词后，下令撤销保释，何俊仁需要还押。另外，法庭今早收到申请豁免保释程序的报道限制，但苏慧德认为，虽然案件涉及公众利益，而聆讯牵涉的另一宗案件亦是无陪审团，由专业法官审理，公开本案聆讯内容亦无影响，但考虑到涉及另一宗案中计划出庭作供的证人，公开聆讯内容可能使证人或家属受到压力，因此拒绝豁免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39点，升380点，成交金额5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2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8，升8.2；阿里巴巴83.25，升2.75；美团129.7，跌4毫；比亚迪股份207.8，升5.8；药明生物50.6，升1.45；中国平安51.7，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67.3，升1元；友邦保险80.1，升2.25；盈富基金19.84，升3.8；京东集团153.4，升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2.3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

承接翻咧就系上个礼拜咧，同埋再上个礼拜我哋讲紧嘅就系话，如果男女啊吓喺谂住嘅就系生 B B 之前嘅话咧，有啲咩嘅计划啊、调理啦。咁当然咧，亦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有好多譬如可能月餵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茶饮啊等等嘅话咧，平时吓都可以试下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要讲到即系做爹哋妈咪嘅话，啲人就好紧张嘅，尤其是系当 B B 生咗出嚟之后，系咪？ 更紧张， 四大长老就紧张过。 系啊，呢个又话减，嗰个又话。 系啊，冇错。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会集中讲一讲有关于嘅就系话婴幼儿啦，零岁至到三岁嘅小朋友嘅时候嘅话咧，系中医嘅护理嘅。嗱，又咁讲啊，取上有啲人都会觉得嘅就系话会唔会大过啲先，跟住先可以用中医嘅嘢啊？咁样啊？ 唔识啊？ 嗱，好多我哋都。即係知道好多父母咧，佢當然希望自己嘅小朋友係健康強壯。 嗯， 咁但係要佢健康強壯嘅方法，當然可以隨住自然啦、啊，你食奶啊，跟住慢慢長大啊，跟住開始食唔同嘅嘢去吸收改變。但係咧，就往往就有陣時可能都係身體會有啲虛啲、弱啲、唔夠強，所以就係產生咗一啲疾病嘅現象。 係， 咁所以咧，點解細路仔咁容易會一間又話肚痛，一間又話嘔，一間又話傷風感冒、流鼻水、打乞嗤咧？咁原因真係因為呢個 B B 佢出咗世之後，佢未完善發育，佢仲係喺度建築階段。咁喺中醫角度咧，就叫做自陰自陽。 边个字啊？幼稚嘅字， 冇错，佢个阴阳都处于幼稚嘅状态， 未开化 啦。阴嘅意思咧，就系佢嗰个身体嘅结构；阳咧，就系每一个器官嘅功能。咁佢不论系结构上同功能上都未能够成长，所以佢系要一路发育成长。咁而喺呢个过程成长当中，都同佢本身个生机嘅现象。所以生机咧喺中医角度咧就同个肾精有关。所以点解之前两集我哋都提到父母个调理？ 系啊， 如果父母调理得好，佢自己嘅身体嘅精微足够，佢遗传俾佢个 B B。佢都會充足一啲，咁 B B 物質充盛一啲嘅時候，咁我哋中醫角度係要透過個腎所藏住嘅精去推動住其他器官發育成長。如果腎精不足嘅時候咧，佢就會容易會有一啲叫做發育遲緩嘅一啲病症現象。咁亦都個身體形體又會比較虛，吸收又會比較差。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講咗呢啲現象嘅時候，啲父母又會好擔心喎。如果我咁細嗰啲仔啊咁細個去食中藥，會唔會佢唔得嘅咧？ 擔心 嗱，咁我又舉一個。真正的例子是当年呢有个电话打到来就求助，就说哎呀徐医师，我现在个 BB 呢就呕即食不到东西呕奶，咁可唔可以帮下我呢？我话咁你咪带 BB 嚟睇病嘛。咁跟住佢话唔得啊，我而家啱啱先喺产房出嚟啫。 哇， 我话咁即係咩意思呢？佢话而家 BB 仲喺医院啱啱生完嘅啫。 未翻屋企，仲未翻屋企， 啱啱生完，系啱啱。 佢细路仔咁夸张啊！ 但系佢个问题咧就系话，因为佢个 B 一食奶就即刻又呕啦。 哦， 咁西医嗰边就系观察，就乜嘢都唔知点做好。咁佢好担心，咁佢透过朋友介绍电话一齐问啦。咁我话嗱，喂，我都冇嚟睇过个 B B，我亦都唔可能喺你而家现代西医院立场，我嚟做到啲乜咧？ 系啊， 我话咁我都好大胆啊！我话我即系知道你。你是朋友介绍，我都尽量想帮你。咁我话用一个方法啦，当然呢个方法咧系因人而异。但系我想讲咧，就系话系中药对于细路仔得唔得咧？嗱，比如我当其时咧就叫佢揾屋企人出去即刻去药材铺，就买一两嘅紫苏叶， 紫苏叶， 再带一嚿姜去到医院先。去到医院之后咧，就当时我话你切两片姜出嚟。切一片姜出嚟，咁啊准备一杯热水，将你头先嗰度嘅紫苏叶一两，要我净系要一片啫，就挤落嗰个水杯里边浸呢个紫苏叶，咁然后咧就将你嗰个姜咧就碾两滴姜汁，系两滴姜汁加一片紫苏叶，就摆咗落去一个大约200毫升嘅热水杯，浸泡佢两分钟，然之后。再用一个细路仔喂药嗰个咁样嘅抽筒，就抽一桶10cc 嘅水， 好少啫。 系跟住就系去到个 B B 嘅嘴唇边滴两滴，就俾佢舐嘅啫。 两滴 滴，即係搞咁多嘢。 冇錯啦，係要兩滴嘅啫，因為你好難控制個量啊。係 啊， 買一嗱頭先講買一兩啊，用一片就食剩咗九兩幾啊，唔係即係九錢幾喺度噶。咁但係佢話咁點解唔俾多啲細路仔一出世佢而家嘔？你俾太多水。佢都唔瘦噶，佢仲佢根本就驚個水對佢身體唔好添。咁所以點解兩滴咧？兩滴就係要去俾佢舐舐撩撩。咁點解呢個細路仔由阿媽個肚裏邊出咗嚟嘅時候佢會嘔咧？當時嘅原因就係體温差改變、環境改變，佢唔適應，個身體唔夠強。咁好啦，咁跟住滴咗兩滴水，咁佢我就話嗱，你試住淨係兩滴好咯，你冇成桶擠曬落去。 佢醫生俾唔俾佢咁做？ 佢當俾水佢飲咯。啊！俾水俾兩滴佢試下咯，咁樣咁佢哋又解決唔到個問題啊嘛，咁啊只有喺度驚啦，點算好咧？ 試下咯，兩滴啫。 係啦，當時佢真係用咗呢個方法，咁佢過咗半個鐘之後，佢就打電話翻嚟啊，佢話：，哎，徐醫生，哎，感激，我真係滴咗兩滴落去，佢啊條脷喺度撩下撩下啦嘛。啊，跟住過咗一陣又半個鐘到啊，我哋啱啱俾奶佢食到啦，冇事啦。咁好啦，頭先我講緊嘅生姜同埋紫蘇喺我哋中藥裏面都係有驅風有健胃，即係嗱舉個例，你紫蘇葉都蒸大閘蟹可以驅寒，其實就係暖胃，令到個消化佢嘔啊嘛，嘔又有風啊嘛，又撞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如果用啱啱呢個講法。小兒就用翻啲小兒科嘅方式，但系用嘅量咧，亦都系少。就算你飲都系兩滴，唔可能話冇效。我哋唔好諗用大人嘅原理用喺 B B， 所以好多 B B 仔而家都會用中藥去調理嘅時候，例如用啲開奶茶啦，七星茶啦， 又係佢哋都有開奶茶同埋七星茶。 自從有一啲公司出咗有一啲濃縮沖劑，專係做呢啲開奶茶、七星茶嘅，啲阿太好肯去用添。 但係嗰啲就係嬰幼兒嘅，係咪啊？ 專係俾 B B 嬰零至三， 所謂開奶茶好明顯啦，就要飲奶啦。 嗱，佢開奶茶以前的做法就可能真的有开奶茶归开奶茶奶归奶，而家就是很多时候再将那个开奶茶混合咗落个奶里边俾佢饮，咁呢个系可以嘅， 好似奶昔咁， 系啦， 即系两样嘢食埋一齐。 好啦，咁譬如我当每一次嗰樽奶，你不两羹仔嘅开奶茶混合埋，咁你一日都喂五六次啦，每一次都有一两羹嘅开奶茶嘅水沟稀咗少少，咁佢唔会有好多嘢接受。同埋你本身开奶茶嗰啲都系健脾开胃嘅嘢，咁所以咧啲 B B 饮咗有咩好处呢？第一，因为佢脾胃嘅功能未旺，佢饮奶都容易会滞啊、胀啊或者消化唔好，咁所以有啲开奶茶嘅目的咧就帮佢吸收有助消化。 咪开胃啊？ 开胃系啦，开胃佢就真系吸收嘅意思啦，开咗个胃佢就吸收。咁唔单止佢肯食，佢又会吸收得好，又肥啲啦，强壮啲啦，甚至乎佢个大便咧又会通畅啲啦。当佢个大便通畅啲嘅时候咧，佢自不然嗰个人嘅心情咧就冇咁猛啦，就唔会成日瞓唔到啦，系喺度叫啦。咁所以咧好多都会遇到有呢啲情况，解决唔到点搞咧？咁就用中医嘅方法。咁我哋唔会当个 B B 系病人。我话只会系因为佢系生理嘅特征，我哋就要用翻最传统呢一啲嘅开奶茶啦，甚至乎有啲瞓得唔好嘅就会用一啲叫做七星茶啦，呢啲咧都系开喺个奶里边就。俾佢飲就唔係一碗藥咁樣俾佢飲，我哋兩羹撈埋啲奶，咁佢飲咗咧好多啲有陣時第一胎生完出嚟佢唔識，試過呢個方法效果佢又覺得好，所以去到第二胎同第三胎嘅時候咧，佢諗都唔使諗，佢就帶個 B B 嚟調理，咁係啦，即刻就帶個 B B 嚟調理嘅時候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唔会谂住等到佢瞓唔得好啊，胃口唔好啊，或者大便唔好啊，我先要带嚟调啊嘛。呢个系佢哋经验。 徐常，我想问一样嘢，如果系咁讲法，妈咪带个 B B 嚟睇嘅话，其实系咪都已经会因应住嘅就系佢嗰个体质啦？我哋成日中医都讲体质啦， 冇错， 系咪 B B 开始已经有噶啦？ 嗱，有， 定系所有嘅嘢佢未发育完成。 B B 个体质就系由母体俾佢，所以点解话啲妈妈 遗传俾佢 系啦？妈妈食嘢，如果妈妈成日食咗喺生仔。之前啊，怀孕期间食咗好多好高能量嘅嘢，鱼虾蟹又系咁狂拆嗰啲蛋白质 室又太勁，咁會唔會佢 會敏感咯？ 係啦，個 B B 又多有呢啲問題咧，所以就係咁樣傳過嚟，所以佢都會有體質嘅。咁、 哦、 但係咧，我哋中醫都好似幫大人嘅就望聞問切，就要把脈啦。咁啊細路仔咁細，咁啊醫師三隻手指擺落去都把唔到㗎， 即係把唔到脈㗎喎，係咪？ 佢就唔係以把脈去做一個標準， 係 咁佢就用喺手指細路仔嗰個食指咧，喺、 哦、 虎口呢邊我哋叫瀨質啦，就睇佢有條叫做血管，即係叫指紋啦，我哋係啦，啱啱喺個虎口個位置近食指嗰度咧，有條血管喺度嘅 ，B B 好清晰嘅。 哦，係咩？ 嗱，大人咧，我哋而家唔係 B B 啦，睇唔到咯。 咁啊，所以 你睇唔睇到？ 係啦，佢咁樣咧， 你叫你個 B B 睇。 嗱，會有條青青紫紫嘅藍藍地嘅紋嘅。大人都會有嘅、 哦， 只不過大人嘅皮膚粗糙，咁同埋咧嗰個皮膚厚咗，條血管就係深藏咗。B B 咧就好顯然嘅。 你睇乜嘢咧？咁樣 嗱，我哋叫望指紋，望下呢條手指產生嘅紋。咁如果條紋，我哋會評估佢個長短啦、顏色嘅紅紫啦。有啲 B B 望落去條紋咧紅色嘅，有啲人望落係紫色嘅。咁一般中醫咧就會判斷啦，紅色嘅咧就係寒症。紫色嘅咧系热症，嗰条纹咧本身就应该喺我哋个手掌对上去嗰个基底部呢、這个第一节系咁多就算噶啦，系若隐若现喺呢个地方。但系如果佢一路伸延到去只食指嘅中段，甚至乎去到个指甲个位置就好长啊嘛。咁喺呢个立场咧，我哋就为之叫做一个比较重嘅病先至会有咁嘅现象。所以咧，如果一個格仔一隻手指一個節為一個關口，咁本來佢應該咧就停喺呢個關，我哋叫風關，即係中間啲關咧就叫氣關，頂呢個關咧就叫命關，命生命嘅命。所以如果佢條血管 一路 吞到上去食指，就叫做我哋叫做一指定三關啊，即係係啦。咁如果有呢個三關咁樣透三關嘅時候咧、就係一個比較差啲、弱啲，或者個病情重啲，要快啲、更加要跟進啲啦。咁醫師都會去望下呢啲啦，嚇、啊。咁有陣時我哋要去睇嘅時候，唔係就咁望嘅，我哋會由佢個食指嘅指端咧，用我哋嘅大拇指嘅指腹咧，就向個虎口咧、就將啲血推翻向個虎口呢邊。咁當我手指公一放開啲血回流嘅時候，咪會見到嗰條指紋就流翻啲血翻轉頭嘅時候個回流速度咯。有啲速度快，咻一下就到啦；有啲係速度好慢。咁呢個反映出乜嘢咧？速度快就係嗰個氣行得旺同埋熱嘅現象，行得慢咧就滯啦，條氣唔夠啦，行得弱。所以呢啲咧都系中医去评估 B B 当时嘅身体状态嘅一个参考方法咯。咁所以睇细路仔系一个哑诊，哑诊嘅意思，因为你 唔识讲， 佢唔识答你问题，所以以前即系话零睇十个男就唔睇一个女。啊，零睇十系啊， 零睇十四，我以为点解呢个 条女？即系嗱，如果睇正嗰个以前啲老前辈讲嘅，即系一个讲法，零睇十个男就唔睇一个女。 点解？ 因为男性就冇咗女性嘅生殖因素，少咗一范。 哦， 系啦，咁零睇十个女， 顾少一样嘢。 系啦，零睇十个女咧就唔睇一个大肚。咁因为孕妇有两条命啊嘛。 系啊， 咁好啦，零睇一个十个孕妇都唔睇一个 B B， 因为 B B 就系一个叫做 哑 诊嗰个 排到最尾 B B， 系咁，但系啦，即系呢个只不过系一个严，即系个身体嘅复杂性 系 啦，你风险度你去睇病会有风险噶嘛，咁所以 B B 咧其实就唔系真系想象之中有乜嘢咁大风险，而只不过咧就系我哋要细心啲观察佢一啲生活饮食啊个习惯同埋表现，咁但系当喺一个健康嘅 B B 嘅立场，我哋重点都系以帮佢做第一样嘢，就系健脾开胃先。佢唔开胃，讲乜都假。你唔食到嘢，你点样发育成长啫？ 吸收 虽则先天嘅问题系父母俾我哋改写唔到嘅，但系后天嘅饮食因素咧系完全可以做得嘅。咁所以，但系小朋友如果仲系饮紧奶嘅时候咧，咁一系你就系喂人奶啦，一系你就奶粉啦，咁你。在最 B 的階段咧，我哋都不會建議你係咁俾唔同咩湯水俾佢飲。 咁係咪就係得呢兩樣嘢嘅？就係開奶茶同埋七星茶嘅咋？ 最基礎係呢兩樣嘢，係、 哦、 啦。咁但係當然啦，譬如話我哋可以喺佢個腹 部同佢摸下，同佢打摸下个腹部， 好舒服嘅， 系啦，搓下个腹部， 你又瞓觉啦， 用一个顺时针嘅方法帮佢带，其实个目的咧就唔系要大力，要喺个皮肤表面搓下搓下。咁令到佢咧嗰个肠嘅蠕动啦、消化功能提升啦，同埋个气血咧就会比较活动得好啲。咁第二好多时候亦都有啲 B B 咧大个少少嘅时候啦，几个月大啦，佢趴喺度，咁同佢喺个背脊后面正中嗰条正中脊骨嗰条正中线嘅旁开，大约叫做五分，好少唔加一寸，一寸嘅一半啦、啊，就同佢捏啦，用个手指同个食指，中医就强调用捏脊嘅方法，咁、就捏唔系真系捏乜嘢，系捏住侧皮啫。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嘛，呢啲啱啱喺个脊柱嘅两旁都系一啲中医讲嘅穴位经络，系啦。咁、现代医学就讲系一啲神经线走出嚟嘅位置、如果我哋用捏脊嘅方法由下而上咁样去推捏咧，咁、就又可以帮助佢带动佢嗰、那个。生机同埋强壮佢个身体，咁同埋细路仔仲有好多，譬如话喺啲手指个指手每一只手指同佢捽啊，搓个手掌啊，呢一啲全部咧都系一啲叫做透过用小儿按摩去带动个小儿里边嘅身体功能，所以咧若然而家嘅一啲爸爸妈妈佢希望系带。B B 去用中医嘅方法去改善体质，甚至乎治疗疾病。首先咧就唔好担心会唔会啲药物会唔会有对个 B B 有害处，因为医生佢总系有个专业，佢会揾一啲系细路仔适合用个份量同埋嗰个成分。太苦嘅药大人饮咗会好惊，我哋饮药都好惊。B B 我哋都唔会俾佢添，因为点解咧？太苦嘅药个胃唔受，所以我哋以养住细路仔个脾胃嘅时候，以前咧。啲人就話：哎呀，啲藥好難飲嘅，細路仔飲唔到。咁啊，加啲咩落去咧？就最常加嘅就係糖冬瓜，就連埋一齊煲啦。咁佢飲咗就好味啲 咯。咁你新年食剩嗰啲糖冬瓜就有用啦。 係啦， 但係佢食曬 點都好，都一定有用嘅。哇！今日真係要好多謝蔡醫生啊，連續三集都講咗有好多。咁啊，希望咧就如果真係好想同個 B B 做爹哋媽咪嘅朋友嘅話咧，就要可以咧就係一擊即中。 係，加油！ 生個健康 B B。 唔該曬蔡醫生。 拜拜。 走救命！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冷到气温啊，比较温暖嘅呢个星期三，将你湿度78%，翻嚟我哋就会有 片段人间之前嘅客家破来了，你死啊你！ 日日听风骚，人工啊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老鼠， 咩话？系咩老鼠？ 老鼠， 你叫我老鼠。 老鼠就系老鼠， 老鼠就系老鼠，老鼠， 老鼠， 或者鼠，系啦，或者先生， 先生， 系啦，先生就系个老师啦。 而家我细个咧，成日叫老师就先生嘅， 系啊，其实系 嘅。而家啲人就 都好中意叫 老师， 老师又得，其实叫先生都系好尊称嚟噶， 系 啊。 不过我觉得老师好听， 我觉得先生都唔错，系啊，小姐你好嘛， 先生小姐， 今日我哋要 讲。 系啦，你个头做乜嘢？今日抄到乱晒，生意失败。 唔系啊，嗰个 headphone 新发新发型， 新发型 系 咪？ 奔放型。 好啦，嗱，咁其实咧，今日咧，阿夏家婆讲嘅同事都留阿少强咧，即系阿爸边个要间气？ 又间气啊？ 知唔知我讲乜嘢？ 有关系， 同佢有间气啊嘛。 我要讲嘅话咧，就今日我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同阿巴巴闭哥咧系非常之有关系嘅。 靓仔 系啦，唔系再估 有型 ？No， 诶。 你講得出我，我就話你好嘢。 我估係因為 冇啲咩可以讚你啊！ 文在殺手 係讚係讚㗎，讚㗎。 唔係咧，梗係。 關於佢平時啲小動作啊、病啊嗰啲， 唔係係同今個月有關嘅。 生意生意生意 生 意生 意快樂。 爸邊個超來生意咧？ 超來生意 就嚟生日啦！ 家婆都係檢證嘅生意啦，係咪？我哋 三月之星， 三月 之 星， 好嘢。三月之星點講啊？ 三月之星 係啦，就係三月之星啦。咁啊，當然。然啦，夏家婆完咗佢嘅生日咧庆祝之后嘅话，就到你啦嘛，系啦。咁啊，讲开话生日嚟讲咧，咪比可能阿小张张啊，又或者阿巴闭哥咧，紧唔紧张叫庆祝生日噶？ 我唔紧张， 细个 庆祝生日嘅， 细个就紧张。 仲记唔记得以前我哋读书咧，其实系真系有三月之星或者四月之星，跟住大家企喺个假蛋糕嗰度影张相俾你屋企人。 因为幼稚园咯， 幼稚园，因为同班成日啲同一个月份噶嘛。 系啊， 同埋咧会同你戴顶好 stupid 嘅帽咧。 同人哋講佢邊有啲咁嘅嘢，我話有啊，幼稚園係逼你咁做㗎。 有啊，你要俾錢㗎。 嗰啲圓錐體、圓錐體嗰啲帽啊嘛，跟住企喺個假嘅蛋糕前面咧，就扮似蛋糕啊嘛。 不過唔係，嗰陣時係咪好似有茶水費嘅？即係茶點費唔係 要俾嘅， 即係就算唔係生日咧，你平時都要俾茶點費，因為有茶點食㗎嘛。 冇錯， 一係飲水，一係飲牛奶。 唔係㗎，誒唔單止係咁㗎，點解啊？你俾咗茶水費嘅話，你中意飲水？ 唔係啊，佢譬如話，唔知星期一三。飲水啊，二四可能就有 特別啲有牛奶飲，同埋有餅乾嘅。 我嗰陣時喺幼稚園咧，成日隔離嗰個女仔蝦我噶。 喂，你咁記仇嘅？ 唔係啊，因為我 幼稚園你都記得。 係啊， 你阿媽點會知道有人蝦 你 啊？ 細個時候啊，好怕醜啊，怕醜到冇用啊。點解啊？咁樣佢話翻俾我聽。隔離啊，食茶點咧，隔離嗰個妹妹咧，食完好快食完自己嗰啲咧，就攞你嗰啲嚟食啊。 肥妹嚟啊！一定系肥妹，咁大胃口， 好浪漫 啊！ 咁你食咗几次？食咗几次 你又瘦啦？ 系啦，原来就幼稚园。 我最初出阿肥妹，佢话我最初都唔敢出声啊。食咗几次之后咧，我先同佢讲话，次次都唔够饱，点解啊？隔篱嗰个妹妹成日食我啲嘢。 你有冇佢名？你记唔记得佢个名？你俾佢名 叫咩名啊？ 姓 姓咩噶？ 姓死肥妹， 冇人哋安啲咁嘅名嘅， 系 咁求其，我点帮你做嘢啊？ 真真系肥妹都唔会安肥妹啦，咁讲啊，咪咯，好啦，嗱咁其实话讲开，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哋会庆祝生日啦，你会珍而重之啦，咁同埋就屋企人会唔会送生日礼物 嘅？ 食只蛋咯， 系啊，细个 食只蛋，生日食只蛋噶嘛， 整只红鸡蛋俾你， 唔系红 鸡 蛋，装十只蛋， 就咁十只蛋。 喂，你红鸡蛋嗰啲要腌噶嘛？ 系啊， 系啊，冇咁多手。好麻烦噶， 食个鸡蛋， 冇蛋糕， 冇 冇礼物， 知唔知点解食鸡蛋咧？知唔知点解食鸡蛋咧？ 唔知， 有个意思噶嘛？ 鸡生， 你又知唔知？原来咧叫有网管啊，网鸡蛋蛋网嘅网啊，有网管， 系 冇 对你啫， 系啊， 我哋呢啲咁乖嘅， 系啊，我哋鸡蛋都唔食啊， 真系噶，有网管，所以食鸡蛋 要管住你啊嘛，你个笨鸡， 咁即系大个咗之后就唔使食噶咯。如果你咁讲， 记得 你系细路，你先要讲细个时候听话系嘛，唔听教先冇网管啫。咁啊，即系其实系细个嘅时候，喺屋企系唔会同你有任何嘅庆祝活动 嘅， 即系放烟花、 饭食下饭咁咯。出去，因为以前咧 有饭食， 去食西餐好犀利噶啦，一年都唔知食唔到几多次啊， 有钱债啊！ 我如果有钱就唔会话而家出去食西餐好犀利啦。嗰阵时系好少有带出食个西餐嘅， 我哋连咩都冇得食 啊，系啊零。 系啊， 我唔信。 嗱，仲有唔系真系冇，真系冇，真系冇，边会同你庆祝生日啫？ 最巴闭就系楼下个冰室嗰度饮食个三文治。 我最巴闭嘅系乜嘢咧？煮个面俾你食，长寿面 哦， 系、 okay, 啦，取其意思叫长寿面、嗯，其实就系嗰啲咧伊面。伊面咧乜嘢都冇嘅，佢就系整一碗仔咁，跟住佢就话：，你今日生日啦，咁咪食咗佢咯。 会送礼物俾你噶？ 冇礼物噶。 细个咧会买玩具俾你哋噶？ 冇 啦， 冇噶。 我最记得我病嗰日先送咗一次玩具俾我， 有 又 咁你就打病咯。 系啊，你嗰个系咩啊嘛？诶，铁甲万能盒啊嘛，系嘛？ 唔系，系一支时的棍。 点解咁诡异？ 呢样点系玩具？ 因为咧嗰个士的咧系一把剑嚟噶， 哦， 即系佢本体落系支士的，掹出嚟系一把剑。 即系话俾你听，睇落去个玩具，其实咧攞嚟牛嚟。 我觉得好型，好似盲盒咁样掹出嚟咁。 嗱，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三个咧就唯独士得 系 S L 奖奖剑， 系啊， 庆祝生日啦， 是 时辰啊，同埋咧就要生日礼物啦。我哋两集都矛。 冇啊！我哋两只都冇。 我哋两只都冇，系咪？咁啊，都大个咗啦。咁啊，你又会点样庆祝你自己嘅生日呢？有冇试过买过礼物俾自己啊、嗯？或者收过啲好难忘嘅生日礼物咧？ 有 冇？可以讲真。 有。我第一份礼物咧， 拉完身边嘅阿方， 系真系。 阿方咩话？阿方咩话？ 佢送系啦，响某一个 第一份啊， 第一份啊，即系女同学细 啊。 送嘅咧就系一件白色嘅 T 恤。Polo shirt 我好记得， 哇，名牌子喎、 啊，唔系，即系唔系名牌， 即系我以为你嗰个牌子系叫做，我明白，有两粒楼咁， 系啦，咁送俾我，就响 咩牌子啊？ 唔记得 乜乜娇嗰啲系咪？ 唔系。 嗰啲都趁你啊， 懵老娇咁啊！ 我知咩特娇啊嘛， 咩懵老娇？ 但你应该佢唔系送原装嘅俾你啊， 系啊， 仲要半透明嗰只咧， 冇错， 滑滑地半透明嗰啲。 但我有着第三嘅就算系得，第一件 T 恤， 白色嘅 T 恤， 白色嘅 T 恤，好记得，系啊。 咁你送翻咩俾佢啊？佢中意有生日噶， 我最宝贵嗰啲啊， 人哋唔宝贵嘅，净系你宝贵， 最宝贵。 咁你就以身相许啦， 你自己宝贵啫，你唔觉得宝贵啊？ 做咩啫？你又唔知我送咩？ 咁咪就系话你送咗啲好贵嘅嘢，系 啊， 系啊，就你嘅初吻啦。 咁啦，唔记得啦，系、 okay, 一件 T 恤，我即系个礼物， 但系好 开 心嘅， 开心啊，开心啊，佢、仲要我即场换啊， 哇， 系啊， 咁你咪肉白相见， 系啊，但系嗰阵时咧， 其实都系想咁啫， 其实三月尾嗰阵时都凉浸浸， 白板上面， 阿方都真系吓、啊，有啲计啊， 氹得你几开心啊， 你系咪有啲计 啊？ 又要除衫又剩， 又要人哋除咗件衫佢即刻换， 系啊， 哎呀，都唔知谂啲乜嘢肮脏思想。 你哋如果譬如送衫俾人，你都想佢即时换？ 唔会 噶， 唔会啦， 系 啊，下次着俾我睇咁咯。 系啊， 下次 你咪搵条桥啊，阿芳，我送件衫俾你，嚟即刻换。 我如果 你我送俾佢就唔送 T 恤啦。 我知，系啦，下单一次自费。 送个泥巴啊嘛， 系啦， 泥巴钱少。 我今晚 道歉，道歉。我依家道歉啊！ 呢首歌好喎，泥巴钱少嘅。 你两只嘢好曳啊！好啦，咁啊，讲开或者讲下小张张又会买啲咩俾自己啊？ 嗯， 我知，买架车。 肯定系啦。唔系呢啲， 试过， 呢啲已经系日常嚟噶啦， 系每日， 唔系咯， 每日都系生日， 都系。 哇，你真系试过买个车俾自己生日啊？ 真系试过， 哇！ 系啊， 仲有嗰个出啱啱嗰个喺运输处注册嗰日，其实 就 系 你嘅日子， 就我生日， 生日嘅日子， 真系好中意嘅，好开心啊！咁啊， 恭喜你啊！ 咁而家个车咧，劏咗。 人嚟 咯， 唔会嘅，买咗咯，系啊， 唔好买啊嘛，嗬，你自己生日嗰日出架车，我都唔会买啊 ，keep 翻嗰张纸咯，咁你每一世揸。 嗰 张 纸冇用嘅，最后我抌咗佢。 咁又系，因为你知佢成日都就系咪，即系车如衣服。 我讲一样嘢， 仲有好多都系如衣服，好似走马灯咁嘅。 系咩？ 我哋经常流落，咦又系，但系即系我哋会见到一个情况嘅就系个车牌好熟悉，但系个车唔同咗。 又呢个色嘅。再望下隔篱嗰个司机位隔篱嗰个，咦又唔同。 系啊！ 哎呀，俾你估中啊！ 你系咪见鬼啊？ 傻仔嚟嘅啫。 或者就最大份嘅咁啊，生日礼物嘅话就系送一架车俾自己啦， 系开心， 都系开心嘅， 即系几万啦，用万字嚟起标啦。 系，其实车都系啦， 梗系啦， 都几百蚊咧。 不过唔系玩嗰啲，唔系嗰啲 唔系，如果你真系好中意某 吞后夹， 有啲人好中意某一款车咧，佢会买一啲嘅 model 咧，其实系完全 摆埋喺架车里边啊， 好靓，好靓， 系啊，砌埋之后 嗰啲嘢。 好啦，咁我哋讲完生日礼物啦，即系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讲有关呢个就系同生日有关嘅客家话啦吓。咁啊，当然生日要庆祝嘅话，有好多嘢嘅，例如切蛋糕啦、买礼物啦、摆酒啦，因为咧再大啲嘅时候咧，六十大寿就要做寿噶啦，好紧要嘅。咁啊，同人哋讲啲乜嘢说话啦，等等都会包括喺今日嘅课程里面啦。 好 啦，客家婆来了咧，今日讲生日快乐。 生 日快乐就是生日快乐啦，下个礼拜一就同你讲嘅喎，唔系呢个唔包括。好啦，第一生日嘅时候我哋要切乜嘢啊？ 蛋糕 点讲？ 生日蛋糕， 蛋糕， 生日 蛋糕， 蛋糕 系啦，少啲啦，唔使生日啦。摊 教 我哋就切蛋糕啦。咁啊，如果切蛋糕之外嘅话咧，咪寿星女同寿星仔，我会收乜嘢啊？ 年末， 省热年活活系啦，省热年活 活活定活啊？ 活 活 省热年活 得 得唔得？ 讲唔讲生日啊？ 唔使讲生日啦，简单啲好唔好？年活好啦。咁当然有好多时候咧，啲人都好衰嘅，唔醒噶嘛，就会问你嘅就系：哇，你今年庆祝几多岁啊？点问啊？点讲啊？ 几多岁？ 错，几多岁？ 岁啊！ 检验几多岁？ 几 多岁？ 几多岁？系啦，几多岁？吓，呢啲即系有 咁 上下嘅男仔或者女仔。几 多岁？ 几多岁唔系闹人嘅。系啦，总之啲女孩子啊，咁啊上下嘅话，你就唔好再问呢个问题。 你睇嗰啲年轮咪知咯。 系咯。 系点样睇噶？边度有年轮睇？我想问啊。 你块面咪有咯？ 俾你个年轮我睇下。 佢都好多啊，成边都系。 一路数 几多？记得咗几多岁之后嘅话，当然要同你讲声乜嘢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 快乐系啦。咁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生日嘅时候，我哋要有蛋糕。蛋糕嘅话，我哋上面要插啲乜嘢啊？ 蜡 烛系啦。咁我哋要做啲乜嘢仪式啊？ 吹蜡烛 系啦，即系吹蜡烛， 吹蜡 烛， 蜡。 烛系啦，或者蜡烛都得，就系蜡烛啦吓。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有啲话就好朋友嘅话，大家都会同佢一齐食餐饭。咁啊食餐饭嘅话点讲啊？ 食餐饭， 食餐饭， 食 餐饭或者系食饭，请食饭就系请食饭。咁啊随便你啦，系啦，食饭啊，好唔好？就食饭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大家会喺切蛋糕嘅时候嘅话咧，就系喺吹蜡烛之前嘅，我哋会做乜嘢啊？ 唱生日歌。 唱生日歌之外，仲要系 许愿。 系啦，冇错，要许一个生日愿望，生日愿望， 生日 愿望， 愿望， 愿望，系啦，就要许个愿啦，就一个生日嘅愿望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当你年纪再大啲嘅时候，就要去恭祝人哋有八个字嘅，就系福如东 海， 下一句 寿比南山， 苏比南山， 呢个好正喎， 苏比南山，苏比 南山， 南山， 苏比都，苏比都， 系啦。如果想学埋福如东海，就系福。如董亥， 福 如董亥，苏比南山。 苏比南山。 六十岁嘅时候，我哋要做咩？ 大寿。 坐太叔。 坐 太 叔。系啦， 叔。 坐太叔，叔啱，冇错。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有时，如果系送俾女仔嘅话咧，除非个礼物之外嘅话，你仲要中意送乜嘢啊？ 搓文。 好香嘅搓文，唔系随时嘅。 生日。 送花，就 系 送花俾佢啦。有时譬如可能你未必同佢庆祝生日咧，你会去 send 一扎花俾佢，祝佢生日快乐。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送花。 系啦，嚟咯！而家我哋再重复一次，第一蛋糕、 蛋糕、 礼物、 礼物， 几多岁？ 几多岁？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吹蜡烛， 吹蜡烛， 食饭， 食饭， 生日愿望， 生 日 愿 望。 苏 比 南 山， 坐太叔， 松花。好啦，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自己唱嘅， 耶耶。 入场曲 最热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念头，你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嘴要调教，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客家婆。 假婆来咧， 啦天杰陈英， 我哋天杰陈英都咁省热开咯吓， 省热开咯。 你叫咩名？你叫咩名？ 把边个？ 好，把边个？系啦，就当嘅。好啦，嚟啦噃吓，第一题，上咗年纪嘅女人嘅话，再记当 几多岁？ 系啦，就问人哋几多岁啦。嗱，今日咧，我有绝招对付你两只衰嘢啊！有啲嘢系重复嘅。 哦，好。 中国人要食寿桃，西方就要把边个？ 生热蛋糕。 冇错啦，第三题，蛋糕上面插满蜡烛，把边个？ 吹蜡烛。 四错，三蜡烛二。撞唔啱，蛋糕上面所插嘅蜡烛代表乜嘢啊？ 几多岁？ 冇错，重复系几多岁嘅？第四题冇错，所以你哋以为有咩？掠晒就算啦。 我点会啫？我最憎咁样样，我觉得咧一啲都唔认真。 好啊，咁啊，乜嘢讲出嚟嘅话系唔会灵验嘅？把边个？ 愿望 系啦， 神嘅眼望， 神嘅眼望系啱嘅。做咩讲嗰下讲翻广东话嘅你？六十岁生日你做乜嘢？爸 B 哥， 太笑， 坐太笑啊， 坐太笑，算啦，由得佢啦。第六题啊，乜嘢系女人做？爸 B 哥，五， 几多岁？ 错，唔系，连满，错。 东化 系啦， 讲边个先？ 福如东海，下一句系 烧边南山， 烧边南山系啱嘅。圣诞生日要送乜嘢？爸 B 哥， 莲雾 系啱嘅。下星期一我哋 马路 系当。 就是生日快乐。 下星期一啦，我哋要送个蛋糕俾马老板啊，佢要吹乜嘢啊？ 吹蜡烛。 我唔系话吹蜡烛， 你吹咩啊？吹水啊？快啲啦，冇时间啦！ 系啊，答晒啦！今日你讲嘅话咧，小陈真系有六题冇错，而强强嘅话咧系有四题嘅，咁 所以咧今日赢出嘅咧就系有小陈。 点解我答晒我都唔知道答晒嘅？我仲以为仲有 短啊嘛！今日我哋嗰啲 我都画到乱晒。 我发觉我今日呢一个方法系得嘅，重复咗嗰啲答案嘅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8月2日接收西隧，计划当日起三条过海隧道实施新收费，以便理顺和舒缓交通挤塞。下星期提交立法会首读修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话，建议使用过海隧道的私家车采用633收费模式，西隧会由目前的75元减至60元，红隧和东隧同样收30元，的士使用三隧或一收25元，其他车种的收费不变。他说下一步建议向私家车和电单车实施不同路段，是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期望今年内配合易通行实施，届时星期一至到星期六每日会分三个时段收费，其中早晚繁忙时段会收取较多的隧道费，而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使用三隧的私家车在日间收25元，其余时段20元。 电单车的相应收费定在私家车收费的四成水平。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港铁票价机制检讨的方程式基本没变，只是一个包装。港铁最重要的经常收入是车站和商场租金以及广告收益，但并没有计算在内。他认为应该将全部利润计算在内，而不是单以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对于港铁就去年发生事故而拨出的款项，提供四个特别车费日，乘客可以半价乘车。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议港铁提供优惠一个月，令人人受惠。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成员纪俊安在同一节目表示，今次检讨将方程式内的生产力因素改为以物业利润挂钩，视乎物业利润幅度可扣减 0.6% 至 0.8%， 但是港铁同时取消现时 0.6% 的特别扣减，认为检讨结果是取巧和小修小补。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以涉嫌受賄和瀆職等罪名，向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提出不拘留起訴。檢察部門說，李在明2010年至2018年擔任城南市市長期間，涉嫌協助一間民營企業獲得高額利潤，並導致市政府出現4895億韓元的財務損失。李在明兼任球會城南 FC 主席期間，亦涉嫌利用職務便利為贊助商提供便利換取巨額贊助。李在明早前堅稱無辜，批評是尹錫悦政府搞政治迫害，利用檢察機關打擊政敵，他會在庭上抗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有雷暴。下週初氣温稍為下降，仍然有雨。現時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629点，升370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72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6升7蚊，阿里巴巴83.4升2.9。美团130蚊跌咗1毫，比亚迪股份207.8升5.8，药明生物50.4升1.25，友邦保险80.15升2.3，中国平安51.55升8.5，恒生中国企业67.26升1.06，盈富基金19.84升3.8，京东集团152.4升2.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2.41，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人民幣6.887，英磅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7509點，升563點。港金報18160蚊，跌2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8.64美元，賣出1938.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黎明》， 情深说话未曾讲。 你的山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坐相伴在何？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容祖儿《我的骄傲》。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子涵，我是一个孤独的恋爱家，就算入沙井做嘢都不例外，你都是不用陪我啦。 小强，其实当沙井内进行工作的时候，是要有工友在密闭空间之外和沙井入面的工友保持联络的， 而且还要安排有足够数目的救援人员在场添。想知更多，不如一起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密闭空间陷阱多，事前准备要做妥。我是 Curita 周子涵。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战车。 Daddy 啊，你开快啲啊，哎、你咁慢啊！ 喂，让你啫、哎。喂，你睇住嗱，我好快爬你头噶啦吓。 喂 喂，有个急弯嚟，小心小心啊！ 你梗系自己弄好啦。 哎喂。哦，撞车！ 救命啊！ 哎呀，有冇事有冇头？有冇事？我若讲出浪在，我 game over 咯。 Daddy 啊，呢、个假期咧，可唔可以带我出去游车河啊？ 吓、啊，妹头，其实我系咪生错咗你呢？你男仔你女仔咧？咁中意游车好啊，车啊，揸车啊，咩车啊，嗰啲咁嘅 咩啊？我梗系女仔啦。不过咧，我知道爹哋咧整车好叻噶。你知唔知咧？我第日大个都好想跟爹哋学整车，得唔得啊？ 整车好辛苦噶，爬上爬落，污糟邋遢，喺个车底里边，哇！嗰啲油烟味啊，你唔惊咩？ 唔惊啊，爹哋啊！其实咧，我想问你噶啦，一部车咧拆开嚟嘅话，里面系啲咩嚟噶？ 哇，好难答你、啊，好多嘢、啊，好复杂，好多部分组成。诶，讲你都唔明噶啦、 啊。我想知道啊，不如咁啊，听日咧你带我去你嘅车房睇下、然后我哋再去游车好啊。好唔好？一於咁話， 喂喂喂， 好 唔好？一於咁話，唔係我話事啊，你問阿媽咪先啦、啊。佢话你上个礼拜嘅测验咧成绩啊好麻麻，你中去车房。 爹哋啊， 我温得好熟噶啦，不过系一时失手啫嘛。最多我应承你啊，下次咧我测验咧一定会比今次好嘅。嗱、如果唔系嘅话，你罚我两个礼拜都冇得游车河 啊。吓，咁罚你咪即系罚埋我，我咪冇得去。哎呀，你咁矛嘅。 啊，我知爹哋锡我嘅，嗱我又咁锡你，我哋一齐努力温习好唔好啊？ 好好好，喂，嗱咁啦，咁不如即刻攞本书出嚟温，好冇？嗱，而家嚟啦。 即刻啊！系咯，听日先温啦。哎呀，唔系 又点啊？又点啊？ 有啲肚饿 吓，无端端 肚痛， 肚痛， 我要休息啊！ 好啦好啦， 好攰啊！ 啊，你入房休息一阵啦吓。 咁你去厅做咩啊？ 实做乜嘢？趁你妈咪咧而家唔喺屋企，等我玩翻30分钟赛车，自己嚟练下车先。 爹哋啊，你咁矛噶，自己玩 咩啊？我冇矛喎，咁系你自己话肚痛要休息，咁咪费事嘈住你咯。 唔使啊，我又玩啊！爹哋啊，你拣咩色嘅车啊？ 拣咩色？ 你拣咩？ 拣我最中意嗰只火红色啊！ 唔得啊！红色系我噶嘛，我中意红色噶嘛，你都知噶。 唔系啩？咁不如咁啦，第一个 round 边个赢就可以拣红色，好唔好先？ 好，我一定会输俾你嘅。过咗个巴士， 过个巴士， 得唔得？ 系行得太慢，可阻住我哋。 系啊， 好，等等我爬下先吓。诶，等， 哇，好嘢啊！走快啲，走快啲， 喂，唔得啦，唔得啦， 哎呀， 我咪教过你咯。嗱，第一落紧斜，唔开得太快。同埋咧，呢条路有时速限制。诶，嗱，你见唔见到我有个牌？圆嗰个写住咩啊？五十 啊嘛。 系啊。 咁系咪即系其实时速唔可以超过50啊？ 就系咯，所以我唔可以太快，唔得噶，咩抄牌啊？ 爹哋啊，我好中意你呢架车啊！我第日大个咧考到车牌嘅话，你可唔可以送俾我啊？ 到你大个呢架车都好旧咯。 有几旧啊？ 唔系好似你咁大咯。 13年啫嘛。 系啊，佢同你一样13岁，但系车13岁旧噶啦。 我唔惊佢旧啊！嗱，总之咧，你应承我吓，一定要留低佢啊，唔可以卖啊，唔可以抌咗佢啊，一定要留俾我，好唔好，爹哋啊？ 知啊知啊知啊，留俾你，留俾你吓。 喂，老友，你部车真系好残，冇得整噶啦。 系，我都知。通常呢个年份咧，同埋咁样状态系汤啊嘛。喂，唔得啊！我应承咗个女咧，等我第日咧，如果考到车牌咧，我送俾佢嘅。我点可以将个礼物汤咗佢啫？ 呢啲真系24孝老豆，我真系第一次见。嗱，讲明整翻真系嘥机事噶。 我都知。咁点我真系唔想唔想拖， 不如点？我谂到拖佢去我后栏嗰度，嗱，我帮你收埋佢先啦，唔好整，真系唔好整。 哦，咁啊，系嗬、还点咧？我女九月去英国读书，4年后可能佢都唔记得咧。 日月系咁咧，冇眼屎啊！干净埋啊！ 唔该晒，唔该晒。喂，饮杯啤酒先。 好，俾佢。 爹哋啊，你有冇事啊？ 无端端咩有事冇事啊？你有几好 咁就好啦。咁我男朋友咧，佢有冇事啊？ 你男朋友搞错啊？你咁细个咩男朋友？你讲咩啊？ 我讲紧你架车啊。 哦，冇事冇事。其实今日咧系因为俾人泵到后边，我哋叫泵到后边咧，个泵把凹咗少少啫，冇乜大碍啊。 咁都好啲。 咩事啊？睇下你个样，又想讲咩啊？ 我大个咧想做赛车手啊，好唔好啊？ 唔系啩？我个女想做赛车手。 系啊，我真系好想啊！你会唔会支持我噶？ 我梗系支持你啦，但你妈咪就一定唔支持你啦。 哎呀，我知啊， 唔俾啦。 佢又话危险啊， 实话你啦。 一阵间又话咩整翻块面啊嘛，冇人要啊嘛，嫁唔出啊嘛。爹哋啊，你都睇到噶啦，我一啲都唔靓，我预咗冇人要噶。 千祈唔可以咁讲噶，我个女唔会唔靓噶。 唔系靓，我真系讲真噶。我觉得咧，我咁嘅样一定冇男仔中意噶啦。每日咧，只要我开住架车周围去，我谂咧，我会比拍到仲开心。 我话你听啊，我细个嗰阵屋企好穷嘅，一家六口，我系大哥，读到中四就冇读啦，出嚟做嘢。十八岁嗰年去考车牌，我由揸货 van 开始，到的士、小巴、货柜车，咩都揸过，所有车所有我都揸过晒。细个时候住屋村，一家六口住埋一间屋，唉，嗰种逼法而家都仲记得，唞唔到气。每次只系揸紧架车嘅时候咧，我先感觉到啊，自由自在。从此我就越嚟越中意揸车。我啊试过跟人去飞车，哇，真系好刺激啊！嗰啲车嗰啲鬼嗰啲声，我而家讲都兴奋。我曾经谂我做赛车手，去澳门参加比赛，因为我中意享受嗰种揿住个油门去得尽地板油、风驰电掣感觉。直到后来结咗婚，有咗妹头，唉，唔得啦，荷包又要勒住，同埋责任重大啦，唔可以再追梦。啊，我有时都谂，如果你妹头你真系做赛车手，帮我完咗呢个梦，咁就好啦。 爹哋，你起身啦？ 系啊，喂，几多点啊？我瞓到都唔知时间。 晏昼五点几啦。 吓、啊，喂，咁晏你唔叫醒我嘅吓？ 我见你瞓到脚脚声嘛，咪由得你瞓多阵咯、 你叫我嘛？约咗阿金师傅喺车行等，我洗个面同你出嚟啦。 哦，我又去啊。 是但啦，是但啦， 好啊好啊，我想揸你嗰架车去得唔得啊？ 吓，你揸我架车？喂，你冇唔冇得掂噶？揸唔揸得掂啊？ 得噶，可以噶。 唔好彩我呢架车咧，都系你以前咧要我留俾你嗰架，仲要新啲啲咁多多，后生啲。 我知。你喺我读书嗰年买噶嘛？ 不过都差唔多六七年咯。 带我去睇下佢啊，好唔好啊？ 唉，有咩好睇啫？我摆低咗阿师傅嗰度都冇理过啦。可能我车底啊底本生晒锈，喂，变晒废铁都唔顶咯。 真系可惜咯。啊，唔知佢而家点咧？嗬？ 咁系你啊？ 系啊，你好嘛？ OK 啊，几好啊？点啊？ 我咧，我想问啊，我爹哋嗰部千年旧车咧，其实你摆咗喺边啊？我想睇下。 哈，你两父女咁得意嘅， 吓、 啊，一样都系咁挂住佢。啊，敢唔敢你又嚟望下佢啊？嗱、啊，喺呢度，你自己慢慢睇、啊，我出去做嘢。 唔该晒啊！我自己睇啊！哇，我自己得噶啦。爹哋呢一部车陪住我长大，喺车里面我笑过亦喊过，不过都系笑嘅时候比较多。呢一部车对我同埋爹哋嚟讲，同样都系咁重要。 我自细读书又唔多又唔叻，但系坐上司机个位，揸住嗰个踏盘咧，啊，嗰啲信心就砰砰声嚟。跟住我只一啖油啫，我就肯定自己会好开心嘅旅程，好安全稳阵咁操控嗰部车。嗰年我结婚，为咗咧唔想外父一家睇唔起，我用晒我啲积蓄俾礼金啊、摆酒啊，所有门面嘢做足啊。我唔想我老婆太难堪啊，佢咁好对我，又支持我同我挨。我同佢讲，老婆，我储够钱就买架车，同你游车河，跟住生 B B， 好唔好啊？ 爹哋啊，多谢你啊！为咗呢个家，为咗俾最好嘅嘢我同妈咪，你努力过又挨过，你系时候要退落嚟啦。 或者行慢啲，睇下沿路嘅风景系有几咁靓。 喂喂喂，阿妹头， 啊， 娟娟，你带我嚟阿金师傅嘅车行做乜嘢？ 快啲啦，你跟我后栏啦，嚟啊！嗱，当当当当 ，Welcome back！ 我部旧车咁靓嘅，其实系新车定旧车啊？ 系咪好靓仔咧？我帮佢带翻身啊！ 咁叻，你点解咁叻噶？吓！ 爹哋啊，我喺英国读乜嘢噶？汽车机械工程，我唔系白读噶。仲有啊，我专登去咗呢一部车喺英国嘅总部，揾齐晒所有嘅零件。 难得， 你睇下， 香港香港劏房都揾唔到啊，好多。唉，行得好咯，行得好咯。 嚟，唔好讲咁多，上车。 喂喂喂喂，我咁耐冇揸依架车，我惊我冇唔掂喎。 嗱，所以话咧，爹哋，今日你做乘客，我做司机，我车。你去油车好唔好啊？ 哦，好，咁啊，去边度好啊？ 嗱，先去我哋嘅旧将军澳嘅旧屋度，然后咧就去慈云山，你细个长大嘅地方度睇下好唔好啊？ 啊，妹头，啊你呢咁得意嘅，老人家先怀旧嘅啫，你咁中意怀旧去啲旧地方嘅吓？ 因为我好似爹哋咁咯，念旧同重情义咯。 哎，喂喂喂！做咩唔行头先嗰条路啊？专有吧， 我带你行条新路嘛。 哦、有咩新路啊？ 我带你行啊呢一个嘅南隧道，张南隧道系啦，再行呢一个嘅跨湾大桥啊。 喂，听讲过我条路啊，风景好靓噶。 系啊，所以咪带你行咯。 妹头，你大个女啦吓、啊，真系。 梗系啦，唔通啊我返到还同咩？冇冇头啦。 喂喂喂，前面架车你睇下佢行到咁慢。 系咯、 啊。行廿几米，我哋 cut 隔篱先，过佢过佢头， okay, 过佢头。 拜拜，唔该 cut 先啦 ，sorry， 只哥。Everybody want a fancy car, give me a fancy car, give me a brand new car. 谁先喊神型好咗噶？笑化吗？会超然我似穿噶？求其你静静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出众，散发的那性感，真我能艺吸优雅，战斗架气派如雪归你太到处去摇摆。 心碎，心碎，全力支持一次，全部苦苦辛苦，老是开始，敢对仗，痴心碎，心碎，沿路慢慢。 小强先生编剧的呢一个父女情喺车上面发生。 系啊， 我觉得啊 Michael 做得好好啊， 因为佢系中意啫嘛， 同埋佢嗰啲专业嗰啲嘢， 系啊，自己加咗好多。 系啊，你睇佢笑到 咁声，几开心啊！ 多谢马小强先生编剧，多谢李丽蕊小姐担纲演唱。 我觉得你两个好有 气啊， 系啦，唔使咁老土啦，剧里面讲咗啦，但系。哦 ，OK， 好，非常好， 非常好。诶，好啦，听日十点钟，风骚快运，再见大家。 冇错，听日有我系列啦。 好啊， 马哥嚟，我惊你啊， 我又惊你。 拜拜， 拜拜。 我是一个孤独的恋爱家，就算入沙井做嘢都不例外，你都是不用陪我了。 小强，其实当沙井内进行工作的时候，是要有工友在密闭空间之外和沙井入面的工友保持联络的， 而且还要安排有足够数目的救援人员在场。想知更多，不如一起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密闭空间陷阱多，事前准备要做妥。我是 Curita 周子涵。